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83集：见他是变，变说他过；见他体相不拘而笑之。见他才能可称而已之。这一节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色变，用现在讲的话就是过失，或者呢，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，遭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世间一般人往往在这个时候说他的种种过失，过失或许有之，多数无中生有，而是猜测推想，并没有事实根据，所以是我家理想，这种冤枉人呢，那柱子里面呢有几句话说的真是实话，天下之事本来败义而成难，所谓是好事多磨，成就非常不容易，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甚至于自己细心想一想一生的遭遇，事能成好事，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，决定不是利益自己的事，这样的好事能不能成就呢？也未必然呢。我们知道为什么？这要众生的福报，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做一点好事，众生有没有福报？没有福报，我们的发心，我们的行为很容易被人破坏。现前如是，过去也如是，我们在历史上看，历史上中国最明显的例子，南宋时候的岳飞尽忠报国，确实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民，还要遭秦桧、高宗把他杀掉了。可是，在历史上，后人永远纪念他了。当时他不得志啊，这是最明显的好事多磨。由此可知， 我们想发心替社会替众生做一点好事，要是想没有障碍，不可能的事情。障碍从哪里来的呢？若不是自己本身的业障，就是众生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他该遭难，该受罪呀。诸佛菩萨来示现也救不了他。类似这个事情，古今中外是太多太多了。至死仁人，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地区，皆有啊。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不得志。不得志这些人呢，隐居在山林。你看中国历史这个二十五史里面，每一部都有隐逸志。这一部分里面都记载隐居有道德有才能的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替社会国家做事，没有机会才出头就被别人压抑了，障缘太多，这不得已退居山林，甚至于有些出家了，有些修道了，在中国佛门里面，道观里面，社会一般人常说这个里头卧虎藏龙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但是这些人真的有学问有道德，他们不得志他也能安分守己，他懂得修心养性，让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断向上提升，他不会为非作歹。为什么他不为自己？他为众生。有缘，所以兼善天下了；没有缘，那就独善其身。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观察了。就我们这一生50年来，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经验，又何尝不如是？跟我时间久一点的同学都知道，我们要没有遇到韩馆长，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能谈呢，也只有去隐居。自己修个人的，对于社会，对于佛教，就不可能有贡献。障缘太多太多了，所以遇到一个得力的护法，韩馆长往生之后了，我们的障碍又来了。如果没有继续遇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， 我们也是什么都不能做啊。所以我常讲啊，我们在佛法对社会所做的一切工作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呢？没有啊。功劳是谁的？护法的。这是我常常讲，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功德不晓得多少倍。弘法的法门龙象，我相信这种人很多，但是这种人没有有力的人护持，他的德行能力一筹莫展呐，不能发挥呀。我深深的相信，比我能力强的，比我智慧高的多，可惜没有遇到得力护持的人。所以我每在一个地方都劝导四众同修要懂得护法。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，能不能利益广大的众生，完全在护法。弘法的人再有能力，再有德行，再有学问，再有智慧，没有一个得力的护法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。默默无闻，没有人知道他。一般世人自私自利，没有放下，凡是见到与自己利益有损害的时候，他一定起来反抗，一定起来障碍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古今中外在所不免。所以我常常劝导同修们，你们发心弘法，你们一定要尊重护法，要结法缘。如果自以为是，功高我慢，莫众无染，你的法缘断掉了，没有人护持你，你再有能力，你也没办法发挥。所以我常常做比喻，像一个学校，护法是校长啊。是一个学校，行政领导人员。弘法的人是教员，护法的人呢，要有慧眼，能够认识一个好的教师，聘请他来，帮助你弘法立身。弘法立身的功德 是校长，不是教员的。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做的所有一切成就，李牧原居士的，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净宗学会的，不属于我们呐。这个认知一定要有。佛家四众同修都有这个共识，都有这个认知，能够互助合作，互相尊重，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，就能够消除种种的天灾人祸。这个事情难，难在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不容易放下。虽然学佛了，出了家了，受了大戒了，或者是讲经说法当教员，或者是做住持检阅，管理这个道场，如果还有私心，弘法利生的事业就会受到障碍，严重的障碍。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把它障碍住了，障碍之人一时短暂的欢悦，可是将来的果报苦不堪言。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那一部经我们过去讲过三遍，我说是末法时期我们的救命经的，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自己不知道啊。世尊大慈大悲一一为我们说明了，这一部经真正是有心人至少每半个月要念一遍，经文不长，把它当作戒律去念，常常反省呢，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，有没有这个恶念，有没有做这种恶行。如果有，现在赶快改过来还来得及，改过一定要落实。过去我障碍别人，这是过失，怎么改过来？现在觉悟了，我要帮助一切人弘法利生。过去见他才能可称，总是极力贬义他们，现在反过来 赞扬、赞叹，不但赞叹，而且还请转法轮，请佛住世，全心全力的拥护啊。这个叫做真忏悔，这是真的回头了。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，这是今天我们社会上所谓的残障人士啊，他们已经很不幸了。我们遇到这些人啊，他的行动不方便，应当帮助啊，应当扶持啊，不但不帮助不扶持，还在旁边讥笑，这个罪就重了啊！你讥笑他们，将来你必定得这个果报啊！你能够保全你这一生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吗？夜莺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！你造什么样的夜莺，必定有果报。夜莺从哪里造呢？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了啊！一念善，则有善报啊！一念恶，一定有恶报。啊，善恶的意念表现在行为上，果报就更明显、更快速。不学佛的人，或者是没有深入经藏的人，我们可以说麻木不仁呐。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改过自新。到果报来的时候了，后悔无及。所以我们要怎么记住，自古以来啊，一切好事一败难成，逆多顺少。我们要是有这些过失，有这些恶念，已经是不近人情了。不近人情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他就不是人了。不是人，来生到哪里去呢？三恶道去了。那么提到恶道，每个人都不愿意听的，甚至还有些人说这是迷信，无稽之谈。那么我说这些人是麻木不仁， 为什么呢？业因果报这些事情，不仅是古书上记载的多，现前就有啊。就在面前，居士林这个小道场，夜莺国报几乎每个月都有，每个星期都有。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，这不是书上记载的，不是传说的，在你面前，你亲眼所见，你要不相信，那不叫麻木不仁吗？特别是鬼神这些事，真有啊，不是假有啊。太上给我们讲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神明在监察。我们不能不明白，不能不了解。怎样自求多福？都在我们这一生呢。真觉悟，真回头，放弃自己的成见，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种人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、有福德，前途一片光明啊！如果一昧随顺自己的成见，前途是一片黑暗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